第39集，绝望的克拉苏斯。拉文凯斯带领反抗军和燃烧军团正面开始了肉搏，暗夜精灵们用血肉之躯保卫着自己的家园和族人。而在苏拉玛的月亮密室中，已经过去整整三个晚上了，泰兰德一直陪在玛法里奥身边，布洛克斯着急地转来转去，玛法里奥还是没有醒来，似乎是死了一般。 萨曼基斯，他的情况有没有好转？ 还是老样子，身体在呼吸，灵魂却没有回来。 他会死吗？ 我也不知道。 他或许再也不会醒来，由于不能进食进水，他的身体最终会支撑不住。 泰兰德试着去喂玛法里奥，可他一动不动，毫无反应。泰兰德也不敢直接把水倒进他口中，生怕呛到他导致窒息。昨天晚上，布洛克斯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一个建议，倘若他们全都认为玛法里奥生还无望，倒不如索性结束他的痛苦，甚至表示愿意亲自动手。布洛克斯的话听起来残酷无情，但泰兰德明白，他这是由衷地在为一位朋友做打算。布洛克斯在乎玛法里奥，他们也不知道玛法里奥的梦境形态究竟遭遇了什么，只能感觉到他在四周漂浮，却就是无法进入身体。泰兰德猜想，在他试图破坏那道魔法结界时肯定出了意外，说不定他的灵魂已经被摧毁了。一想到可能会从此失去玛法里奥，泰兰德感到锥心般的痛苦，甚至就连伊利丹那项危险的任务也没有让他有过这样的感觉。没错，他也关心伊利丹，但那种关心与他此时的心情比起来，不可同日而语。泰兰德用一只手抚摸着玛法里奥的脸颊，再次在心中发出呼唤： 玛法里奥，快回到我这里来吧。 可是玛法里奥还是没有动。这时，两根粗大的绿色手指轻轻拽了拽他的胳膊。泰兰德转过头去，注视着布洛克斯那双关切的眼睛，顿时觉得此时的布洛克斯丝毫也不丑陋，在他的脸上只能感受到失去同伴的哀伤。 萨曼基斯，你一直不眠不休，没有离开过这个房间半步，这可不好。出去到夜风中透透气吧。 我不能丢下他。 你留在这里能做什么？他躺得好好的，不会有事。他也不愿意看见你这么劳累。 好吧，不过我休息几分钟就好。 布洛克斯扶他站起身，泰兰德这才发现双腿已经僵硬，几乎无法站立。布洛克斯说的没错，如果他还想继续照顾玛法里奥的话，就必须先照顾好自己。虽然其他人都把这名兽人看作是未开化的畜生，但是泰兰德却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面目粗野的大块头只是出生在一个更加原始的社会里。他更加明白一个人必须满足哪些需要才能维持生命，也知道当达不到生存所需时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若泰兰德真的病倒，就更帮不到玛法里奥了。于是他只好强忍不舍，从玛法里奥身旁走开。在布洛克斯的搀扶下，泰兰德朝神殿入口走去，外面的大厅里还跟之前一样聚拢着茫然无措的民众，希望能得到月神追随者们的安慰。他原本担心他们要使尽计才能出去，可人群一看到布洛克斯就自觉地让出路来，并向他投来厌恶的目光，这让泰兰德尴尬极了。艾露恩总是宣扬众生平等，可惜却很少有暗夜精灵将其他种族放在眼里。两人走进殿外广场，清凉的微风从脸庞吹过，让泰兰德恍如回到童年。他总是喜爱清风的吹拂，仿佛有一双无形的臂膀像小时候那样将他轻轻抱在怀里。 他们就那样在广场上站了几分钟，直到童年的记忆又让泰兰德想起了马法里奥，心中升起愧疚之情。他终于忍不住向布洛克斯致歉，提出要回到神殿里去。布洛克斯只是点点头表示理解，扶着他往回走。还没等他们走上台阶，一位苏拉玛的卫兵喊住了他。泰兰德有些犹豫，不确定这名士兵是不是因为布洛克斯才来找他麻烦，然而那位军官显然是有其他的事。 打扰了女祭司，我是加洛德影歌队长。 您找我有事吗？ 请恕我冒昧占用您一点时间，我手中有一名囚犯需要帮助。 没问题。 那个大家伙也要跟我们去吗？ 您宁可让他一个人站在广场上，尤其是在这战乱时期。 好吧，抱歉。我们是在拉文凯斯领主率领远征军离开的那天晚上在林地里找到他的。大多数侦测法术都失去了效力，但有一些人仍能施法。其中一位成员给我们带来了那名闯入者的消息。近来频频有犯人出逃，我们不愿冒险，所以立即调查。 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那名囚犯他当时奄奄一息，在我们确定那不是敌人的诡计后就把他带了回来。可他的身体状态始终没有好转，鉴于他身份的特殊性，我想要留住他的性命，等拉文凯斯领主回来再听他处置。 那就请带我去看看他吧，我相信我可以帮你。 到了，他就在这儿。 泰兰德一直好奇地猜想他们带回来的究竟是什么奇异的生物。见过布洛克斯后，他几乎能断定那大概是另一位兽人，但影歌队长对布洛克斯的反应却让他否认了这个猜测。停下脚步后，泰兰德原本认为自己会看见一个彪悍的庞然大物，没想到那家伙差不多就是暗夜精灵的中等身高，而且比大多数人还要瘦弱。他头戴兜帽，身穿一件普普通通的长袍，相貌与他的族人相仿，但是却苍白憔悴，形如鬼魅，眼睛的特征也不太明显。从兜帽凸起的形状判断，他的耳朵应该也比较小。 他看上去跟我们很像，却又不一样。 像个幽魂。 暗夜精灵？ 这里怎么会有个兽人？ 你居然认识兽人？打开牢门吧，队长，有你在，没有事的。我第一次感受到如此撼动人心的智慧与阅历，这一定是一个极为古老的生灵，时间在他身上留下了太多的痕迹。 你很有天赋，果然没让我失望。 你这是怎么了？ 即使是你也帮不到我。我之所以让队长给我找个像你这样的人来，是因为时间紧迫。 你可从来没让我这么做过，是我自己要去找的。 随你怎么说，我可没想到兽人会在这里出现，这真让我担心。你不该来到这里的。 哼，那个人也这么说。 那个人？哪个人？ 就是那个头发像火一样的家伙，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还说我们回到了过去之类的。 你见过罗宁？ 你认识他？ 我们是一起来到这里的，我想他肯定被困在某个地方。 在塞纳留斯林地。 谢天谢地，真不知是机缘命数还是诺兹多姆在引导着这件事啊。可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我当时跟着一群朋友在那里。 是吗？跟着朋友？ 可否先告诉我你的名字？ 真是太失礼了，你可以叫我克拉苏斯。 哦，克拉苏斯，罗尼说起过你。我是布洛克斯，这位是萨满祭司泰兰德。 也许罗尼说的太多了，也没少加入自己的推测。 我要求把他带回神殿，我相信他在那里能够得到更好的照料。 这不可能，万一他逃跑了。 我向你保证，绝不会让他逃脱。况且你刚才不是说过，保住他的命才是第一要紧事，毕竟你还要带他去见拉文凯斯领主呢。 那好吧， 可我必须要把你们亲自护送过去。 当然，布洛克斯，帮我一下，我们一起把他扶起来。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 自从我误闯这里，还是头一次感到了希望。 克拉苏斯没有解释更多，泰兰德也没有追问，和布洛克斯一起带着他离开了这间囚牢。克拉苏斯十分虚弱，泰兰德认定他玩不了任何花样，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能感觉到对方身上散发出的威严。在加洛德影哥的陪同下，三人回到了神殿。布洛克斯照旧为他们在拥挤的人群中开出一条路来。泰兰德原本担心守卫和高阶祭司们会阻挡他们进去，没想到他们居然和他一样，似乎感受到了克拉苏斯非凡的身份，祭司长者们甚至还朝他鞠躬。虽然恐怕连那些人自己都不明白这么做的原因，泰兰德原本打算把克拉苏斯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去，结果却未加思索地径直朝马法里奥所在的房间走去。在即将进门时，泰兰德停下脚步。 艾露恩很会选人，关于这一点，我在见到你时就意识到了。 谢谢。 为什么停下来？有什么问题吗？ 里面有我一位患病的朋友。 是吗？你的朋友？天哪，真的是他！诺兹多么让我找的人，果然是机缘、命数，或是诺兹多么的手段。他这到底是怎么了？赶紧说！ 我该怎么解释才好呢？ 他进入翡翠梦境了，却迟迟没有回来，长者。 他是要去什么地方？ 布洛克斯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克拉苏斯。泰兰德本以为克拉苏斯的脸色已经足够苍白，这时又看着那张脸变成了惨白色。 居然是那里，要是我在离开之前就知道该多好。 你去过新艾萨利？ 我到过那座城市的废墟，但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寻找这位朋友。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他已经昏迷了好几天，那么事情已经到了无法回转的地步。